我们都爱耶稣吗？爱我们的主耶稣非常的爱我们。当我们在世上几十年的时间还在罪人的做罪人的时候，他来拯救我们，给我们有永生的生命，让我们在这几十年的时间活得有盼望，活得有意义，活得有价值。你可以说阿们吗？我们人面对一个非常大的问题，什么问题呢？就是生下来做工做工做工做工，做到老了要死。那么要死呢，死了之后那么又怎么样呢？好像很多人就怕死，其实呢不会死呢就更可怕，对不对啊？所以很矛盾啊，人在世界上就是这个大问题哦。啊，辛辛苦苦做工做到最后，你累积了很多的财产，有的人没有累积任何的财产，但是到最后都要面对死亡。死的时候那么什么都没有了，但是我们知道说在耶稣里面，耶稣给我们盼望，耶稣告诉我们说人死的时候生命还没有结束，我们还继续活下去，不是到天家就是到地狱。谁要去地狱？没有人要去地狱，对不对？所以真正可怕的是地狱，死呢是不可怕的，灭亡才可怕。阿们，阿们。我们早晚都要离开这个世界了，所以天堂美不美？要不要去？怎么样去？啊哈哈！我就要把答案告诉你，好不好？所以天堂美，我要去。如何去呢？答案很简单，早死早去，迟死迟去，不死不去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对不对？阿们。你还怕死吗？我说不是怕死，不会死才可怕。活到几百岁整个人都不能动了，不会死。我看见很多老人家求死啊，所以大家跟我一起说好不好？天堂美，我要去。啊，大胆的讲好不好？来，预备，来。天堂美，我要去，早死早去，迟死迟去，不死不去。啊，我有永生，大家说，我有盼望，我有力量，阿们。所以信耶稣很重要了，阿们。我们不信耶稣的话，那死真的是很可怕。我告诉你啊，死了到地狱里面去，那个是火烧不灭的地方，那是永远灭亡的地方。所以在人生的最重要的一个决定，就是要信耶稣做我们个人的救主，知道吗？阿们。有耶稣，我们整个生命就改变了，在世界上活得有意义。我们人在世界上几十年的时间，要预备自己进入永恒。大家说阿们。如何预备自己呢？做好管家。大家说好管家。得胜者，做成主的功啊。那么预备自己永远与主同作完啊，这个都是我们每一个人一定要会背的啦。啊，在世界上的意义是什么呢？就是预备自己啊进入永恒。所以要做好管家，做得胜者，要做成上帝要我们所做的功。那么到那一天见主的面的时候，受审判的时候，上帝说你是忠心良善的管家，你在世上你有得胜，所以我要给你生命的冠冕，给你管五座城十座城。这是上帝的话语告诉我们的，在世上的日子过了之后，我们是进入上帝的荣耀里面去。阿们。清楚了没有？拍手把荣耀归给耶稣好不好？哈利路亚！我们感谢赞美主，我们一起举起我们的双手来祷告。来，大家举起我们的双手，大家说：亲爱的主耶稣， 大声一点，亲爱的主耶稣，我满心感谢你，在你里面我活得有意义，我活得有盼望，我有永生的生命。求主帮助我做好管家，做得胜者，完成你的心意，预备自己永远与主同作完。求主的圣灵大大充满我，给我力量明白你的心意，奉主耶稣的名，大家说阿们，阿们，哈利路亚，感谢赞美主哈。那今天晚上我们要来讲到2015年我们要超过所求所想，这一句的话深深地放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。我们每一个人从现在开始到年尾，直到见主的面，我们有一句的话放在我们的心中，大家说超过所求。再来一次，再来一次，再来一次。好，我们要领受的在上帝面前的恩典是超过所求所想。我们来读以弗所书3:20，预备，请。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，充充足足地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。再来一次，神照心里的大力，足足地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。阿们。这是上帝的话语，这是他的应许，告诉我们说上帝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面的大力还是小力，力量大不大？上帝的力量大不大？上帝的力量很大，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。所以上帝要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。哈利路亚，阿们。让这些的话深深地刻在我们的心板上。无论你今天在这个舍人邦是在印度尼西亚做什么，你今天要把这个应许放在你的心中。今年2015年是我在主的面前超过所求所想的一年。哈利路亚，你相信吗？拍手把荣耀归给耶稣，拍手，你要真的相信，今年我要领受的是超过所求所想的。哈利路亚。来，我们来读哥林多前书2:9，来，如经上所记，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，是眼睛未曾看见，耳朵未曾听见，人心也未曾想到的。所以我们是不是上帝所爱的？你是上帝所爱的吗？阿们。上帝爱你吗？爱你吗？上帝爱你吗？读汉卡西给他什么？阿们。好，上帝爱我们每一个人，他要给我们的是我们眼睛未曾看过，耳朵未曾听到的。哈利路亚，连心里面都没有想过的。所以这些的话语好不好？要不要放在心中？所以当我们面对2015年的时候，这些的话深深地刻在我们的心板上，让我们这一年是刚强的一年，是有力量的一年，充满信心的一年。阿们。我不要我们基督徒成为一个软软弱弱的，哎呦，飞机又掉下来了，哎呦，车又是那个湿湿的，又 accident 的，人又被火烧了，哎呦，这个又不好，那个又不好。我们不要想我们的问题，我们要告诉我们自己说，在上帝面前，我们所领受的是超过所求所想的，上帝的大能大力要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成就大事。阿们。所以我们是刚强的，是软弱的？ 刚强的好不好？不要一直想我们的问题有多大，告诉我们的问题，我的上帝有多大，好不好？我要你刚强起来。当我们刚强起来的时候，我们就得胜。你知道吗？我们所面对的问题在生活当中，得胜失败是在心里面。你心里面要先得胜，你心里面已经失败了，你在外面就失败，明白吗？所以所有的征战一定是在心里面先征战的。我们心里面不要输下来，我们心里面要得胜。大家说，我内心是刚强的，我内心是有力量的。阿们。上帝的大能大力在我心中所成就的事，超过我所求所想。感谢赞美主。所以今天晚上这个信息要深深的影响我们的一生。我要你把这些的话放在我们的心中，作为我们前面的灯，路上的光，好不好？阿们。好，所以我们的上帝非常的喜欢赐福我们，对不对？阿们。好，所以他所赐的是使我们感到很惊奇很惊讶的。上帝他所给我们的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，会令我们惊讶。所以我们要宣告2055年是我们是他特别恩待我们的一年。你把这句话放在心中，今年是上帝特别恩待我的一年。来，今年是上帝特别恩待我的一年。做个深呼吸，来，上帝特别的恩待我，今年2015年是我得胜的一年，是我的力量的一年，上帝的力量要在我心中超过我所求所想的，好不好？今天上帝的信息来了，今天上帝跟我们说话了，我们在新的一年里面，我们要领受上帝很大很大的恩典。一年，所以2015年要超越超越前所未有的，就是我们所要领受的是超过我们以前所有的。你可以说阿们吗？要不要领受？今年我们所领受的要超过，永远超过过去所有的一切。你过去有很多的福分吗？今年开始你要领受更多，因为我们相信上帝的话语临到我们身上。阿们。好，以弗所书二章第七节说什么呢？我们一起来读，来，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，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赐的恩慈，显明给后来的时代看。看见没有？所以上帝他的恩典，他的恩慈，要在基督里面显明给后面的一代人看，就是给我们看。所以我们今天信主的人，我们要抓住这些的应许，这是上帝告诉我们的。在以后的时代，那就是今天的时代了。我们如果看新闻的话，好像一代不如一代了。今年的经济更多的问题，如果你去看新闻的话，很多消极负面的信息出来。但是圣经里面说，他的恩典，他的恩慈要更多。哈利路亚。所以让我们扩大意向，预备领受他的恩慈。阿们。大家一起读，来，让我们扩大意向，预备领受他的恩慈。所以这个是我们内心深处的，我们打开我们的心，让上帝的恩慈，上帝的恩典充满在我们的心中。阿们。我们不管外面的人讲什么，我们的命是上帝所定的，好不好？你要听上帝的还是要听别人的？凭信心的厉害还是凭眼见的厉害？凭信心的厉害。所以我们今天啊，生活要凭信心，就是里面的影响外面，不要外面影响我们的里面。阿们。你知道吗？你里面是很有力量的， 基督徒们，你一定要相信呢，在你里面的力量是非常大的。哈利路亚，你里面是有力量的，你里面是有力量的，你里面是有力量的，你里面的力量胜过外面的一切的打击。阿们。好，所以第一，他要为你开新的路，把它领受进去。在我们当中有一些人知道说，他所要赐给我的超过我所求所想，这一年上帝要为你开新的路，你没有想过的超过你所求所想的，上帝要给你开新的路，让你能够得着你所祷告的，得着你所需要的。因为上帝非常的爱我们，路是他开的。你可以说阿们吗？你的路是上帝开的，是人开的？上帝开的，所以他要为你开新的路。第二，你要遇见新的机会。我要基督徒们抓住这一句的话，在这一年里面，我们要遇见新的机会，无论是在生意，是在家庭，是在生活，是在健康，是在各方面，上帝要给我们新的机会。第三，他要带领天使到你的面前。阿们。你相信有天使吗？相信吗？我们今天一定要相信有天使，上帝会差派天使来祝福，可以透过一个人，可以透过一件事情，这个天使来到你的面前给你，让你能够从困难当中自由出来，捆绑当中能够出来，从压制当中上来，从苦难当中有喜乐起来，好不好？阿们。好，所以在内心深处，你自己会见证，我要一年比一年兴盛。大家说，一年比一年兴盛。我们来读腓立比书四章十二节，来，我知道怎样处卑贱，也知道怎样处丰富，或饱足，或饥饿，或有余，或缺乏，随时随在，我都得了什么秘诀。所以在这一切的事情上，我要看到我越来越兴盛。我有疾病吗？在疾病当中我找到答案，上帝为我开一条路。我生意遇到问题吗？上帝为我开路，好不好？阿们。无论你遇到怎么样的困苦，怎么样的卑贱，上帝在这一年里面要给你们开道路。你自己在心中要释放出来说，上帝这一年要给我的是超过所求所想。让我们一年比一年好，一代比一代强。阿们。这就是我们的信心，这就是我们要在主的面前要建立起来的。所以虽然目前你所看到的是问题，我不懂你有遇到什么问题，但是呢，问题都是暂时的。大家说，问题都是暂时的。哈利路亚。谁是永远的呢？上帝的恩典是永远的。问题都是暂时的，你不要一直看问题，一直看暂时的没有用，你去看永远的。上帝所要赐给我的是超过我所求所想，那个是永远的。阿们。所以不要失去方向，不要因为有一些的问题，我们就在那边哭，在那边闹，就没有力量的，就怪天怪地。不要，我们就在当中宣告，我这一些的问题是暂时的。不可让今天的问题怎么样啊？阻碍你，我们的喜乐不会被问题阻碍的。我们的力量，我们的侍奉，我们的爱心，我们的祷告，我们的敬拜，我们的感恩是摇不动的。不管发生什么事，不管有天大的问题，这一切不能够把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的。我们要除去所有的灰心和消极的思想。我们基督徒如果有信心、有盼望、有爱心的话，在我们里面是没有灰心、是没有消极的思想的。 当你有消极的思想来的时候，是因为你已经灰心了，你已经是因为你已经没有信心，没有盼望，没有爱心了。所以呢，不要让自己的小信限制他所要做的事。当这个扫罗王遇到哥利亚的时候，他在那边不怕，但是大卫呢，他看到哥利亚，他继续的向前进。弟兄姐妹们，我们今天是很有力量的，不要让我们的信心限制上帝所要做的事。阿们，阿们。谁可以限制上帝的工作呢？就是你的信心。听懂了没有？我们的信心会限制上帝的作为。所以我们知道说，当耶稣出来传道的时候，在拿撒勒地方他没有行很多的神迹，为什么呢？因为那边的人根本就不信他，因为他们不信耶稣，就去其他地方，去信的地方行神迹。所以我们在这里，我们在这里叫芙蓉生命团契的弟兄姐妹，我们是信的还是不信的？大家说，我们是信的，我们有信心。你要做扫罗王，你还是要做大卫王？要做大卫王，对不对？不要做扫罗王。扫罗王看见哥利亚就怕了，在那边发抖。所以两个人看见同样一个哥利亚，一个在那边发抖，一个就把他杀死掉。所以这个问题呢，我告诉你，真正的问题不是问题，真正的问题是你的信心。求主开我们的眼睛，让我们今天看到一个真理。真正的问题今天不是问题，真正的问题是我们的信心。你的信心决定一切，你的内在控制你的外在。耶稣跟他的门徒在海上风浪很大的时候，那些的门徒怕得不得了，说我们要死了。耶稣起来说平静了吧。所以那问题哪里是那个大浪，那个风浪不是问题，问题是他们的信心。我要求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在这里听到的人听见这个真理，真正的问题是我们信心的问题，不是问题的问题。问题没有办法打倒你，真正打倒你是你的里面。阿们。所以你里面刚强吗？有耶稣在你里面，他的大能站立在你里面，使你能够这个和得到什么呢？超过所求所想的。所以我们每天要建立自己的信心，因为我们的信心决定一切，我们的信心刚强，我们就很得胜。所以思想他将要成就的大事，我们在里面有一个梦想，这梦想什么呢？上帝在他的大能大力之下解决我的问题，无论是前面的大海，还是哥利亚，还是红海，我要看上帝行神迹。你要有这一种的心态。阿们。摩西跟整个以色列国，整个以色列国在那边闹，现在你看前面是红海，摩西说我就把红海开了吧。所以问题哪里是红海？问题是信心。求主今天晚上开我们的眼睛，看见真实，原来我的信心，我内在的力量是这么的大，因为有耶稣在我们里头。第二，我们要宣告我们的未来必定比过去好，我们要突破出来。第三，他无限的恩典充满我们的脑袋，我们里面充满的是什么呢？上帝无限的恩典，我们里面充满的不是这个问题那个问题这个问题那个问题，天天想问题很大问题很大，我们没有想到恩典恩典恩典恩典恩典，我们里面充满了，脑袋里面满了都是上帝的恩典。 所以我们每一天一起来的时候，哈利路亚，上帝的恩典是很大的，我今天大有能力向前走。不要说哎呦又要面对问题了，我要面对问题了，哪里还有力量，然后就骂周围的人，那么就怪这个怪那个怪这个怪那个，一天过明天又起来，我的问题，哪里还有上帝。所以人家说你看有信耶稣没有信耶稣一样的，有信心没有信心是一样的，哪里一样，对不对？所以使我们满有主的力量向前。腓立比书四章十三节，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，凡事都能做。我们一起来读腓立比书四章十三节，大家大大声的读来，预备，请。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，凡事都能做。你们读来。大家一起读，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，凡事都能做。阿们。来，大家背，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，凡事都能做。阿们。那个力量从哪里来？上帝那边来。那么有上帝的力量加上什么？我们的什么？信心。对了，上帝的力量加上我们的信心，就可以成就大事。上帝的力量永远都在，但是如果我们没有信心的话，我们就限制了上帝的力量。我要每一个弟兄姊妹们知道说，我们信耶稣的，我们是刚强的，我们是大有力量的，就看你的信心的。阿们。好，我们继续，我们来读罗马书八章三十五到三十八节，这是我们每一天要经历的。来，预备，请。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？难道是患难吗？是困苦吗？是逼迫吗？是饥饿吗？是赤身肉体吗？是危险吗？是刀剑吗？如经上所记，我们为你们的缘故终日被杀，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，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，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。因为我深信，无论是死是生，是天使，是掌权的，是有能的，是现在的事，是将来的事，没有一件事情可以跟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。你该说阿们吗？所以弟兄姊妹们，我们今天的信心是很大的，因为上帝永远不会离开我们。他的大能大力，从死里复活的力量，在我们的心中永远永远给我们力量。哈利路亚。所以上帝对我们的计划是好的不好？所以上帝有美好的计划在我们的身上，你一定要先同意上帝的应许。如果你不同意的话，没有下一步了。所以上帝说，他的大能大力在你的心中所成就的事，是超过你所求所想。你同意吗？你同意吗？今天晚上我要你深深的在心中说，我相信，我同意上帝他所要赐给我的是超过我所求所想。阿们。他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，是眼睛未曾看过，耳朵未曾听过，连想都没有想过。所以不要让别人影响你的信心，管他别人怎么讲。我们不要去听人的话，因为人的话常常是凭眼见，人的话是怀疑的话，是攻击的话，有时候是鬼话。所以你的前途不在人的手中，你的前途在哪里啊？你的前途在上帝的手中。所以有在信的人什么啊？在信的人凡事都能。为什么我们今天这么听人的话呢？我们跟别家讲，朋友讲，仇敌讲，我们都在乎，我们都听，但是就是上帝的话我们没有好好的听。 阿们。我们今天要听上帝的话，不要听人的话，管他们讲什么，谁大？上帝大还是人大？上帝大。谁掌权？上帝掌权还是人掌权？所以上帝掌权，听上帝的了。阿们。所以求主帮助我们，但愿我们每一个人的信心今天晚上要刚强起来。面对新的一年，我凡事都能，我相信今年奇迹要出现。每一天都是这样想，每一天都这样想，每一天都是这样宣告，奇迹超过我所求所想的，使我惊讶的是别人都惊讶的事情都要发生。哈利路亚，你的福分是大的，你的能力是大的，你的力量是大的不得了的。哈利路亚，阿们。好，所以在人看是不可能，在上帝没有难成的事。在上帝有没有难成的事？在人是不是很多不可能？不可能啊，现在的经济是这样，不可能啊，现在你看是这样，不可能啊，哪里能够，哪里能够，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，所以你就开始看左看右看左看右，你就开始怎么样沉下去了。哎呦，我的上帝没有帮助我，对不对？现在呢，好，在人看来是不可能，但是在上帝没有难成的事。可能周围的人会讥笑我们，但我们仍然坚持相信上帝。就是都没有人相信，我们还是宣告相信。所以我们里头的心都是感恩的。我永远永远会记得，几十年前我还没有做传道人的时候，有一个牧师在我的老家讲了一个见证，这个见证牢牢记在我的心中。他说在中国非常非常的穷，那个时候有饥荒，很多人都饿死了，就有一个传道人。这传道人呢，那么传道人通常都比人家穷的，你知道吗？就是什么叫传道人，工钱那个时候就是要凭信心生活的啊，天天传福音。所以他的家的椅子只有三个脚，他那个桌子也是只有三个脚，就说很穷嘛，对不对？很多人一个一个的饿死了。这个传道人呢，有一天去探访的时候，就有一个老姐妹说：“牧师啊，牧师，我有一只的老羊，已经老得不得了，也没有什么用，吃它我们也吃不下，太老了，送给你吧。”所以这个牧师就把那只的羊牵回家，就在他的家养。在他家养的时候呢，那么大家越来越饿了，越来越没东西。现在开始轮到牧师自己没东西吃了。当他没东西吃的时候，突然间他发现那一只的母羊有奶，这是非常特别的。他就开始拿杯来挤，果然老羊那边有奶。他说他的家，我忘记了是三个还是四个人，就每一个人有一杯的奶。第二天又有每一个人一杯奶，每一个人一杯奶，就是这样支持了很久。突然间被隔壁家发现，牧师他有一只老羊有奶，他那边的这个媳妇生 baby 需要奶，就过来求牧师说：“牧师，我们大家都很饿，你已经知道了，我们向你求一件事情，你可以不可以也给我们的 baby 一杯奶？”牧师说：“可以。”第二天就是加一杯奶。第二天从那个时候开始， 就加了一杯奶给隔壁的 baby 喝。你们怎么没有拍手？忘记了。我那个时候还没有做牧师，还没有去读神学，我听了这一个，我心中非常的感动。我告诉你，在上帝的面前没有难成的事，上帝不会亏待你的。如果他愿意为你死在十字架上，你是他眼中的同人，你是他的宝贝，难道他让你羞耻吗？难道他会使你走下人家讥笑的路吗？不可能。所以我要大家刚强起来，虽然我周围的人都可以讥笑我，这样的信靠上帝，但是我坚持，因为我知道他所预备的是我眼睛未曾看过，耳朵未曾听过，想都没有想过的。他的大能大力在我的心中所成就的事，是超过我所求所想。这一个要成为你坚定的信心。我20多年前我还有听见一个见证，这些的见证我永远不会忘记的。在西马，这个见证是在西马，有一个人割树脚的，当他在割树脚的时候，那突然间，那么这个有一天、这个人在这个新村里面全部人都拜偶像，有一个家庭信的耶稣，信了耶稣，人人跟他说不要信耶稣，但是他坚持相信，他说上帝是爱我的，是保护我的，是看顾我的，是赐福我的。有一天大风吹，吹的什么呢？吹了基督徒的树胶树，别人的树没有倒掉，就是基督徒的树全部倒掉。周围的人就来笑他，你看信什么耶稣，跟你讲耶稣不会帮助你，你还要信耶稣，看见没有，你的神那里要保护你，树都倒了，你看我们的树好好的。基督徒说，上帝一定爱我，他所赐给我的一定是最好的，我感谢他，树倒了还感谢上帝，当然哦。他们说拱了，笑他。所以基督徒就是最笨的，他说树倒了还不骂他的上帝，还要感谢他的上帝，所以他坚持相信上帝，他就把这些树全部砍掉烧掉，种可可。3年后树胶的价钱从天堂掉到地狱，但是可可的价钱非常的好。所以几年后他们才看到，原来那天那个树倒掉果然是上帝帮助他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坚持相信。我们不看周围的人怎么讲，我们知道上帝是最好的。阿们。我出来做传道人的时候，我记得有一个安提，那个安提是住在我隔壁的，跑到我的面前，他说你去做牧师啊？我说是。那个时候我是开相馆的，我有一间照相馆做生意的，你把照相馆关掉，生意放掉，去做牧师啊？我说是啊。哇，你做牧师这样好赚啊？他问我，你做牧师这样好赚，比做生意还好赚啊？他看着我，我没有带他，他就装了，他就摇头，他说不明白，不明白，不明白。其实他在笑我，但是弟兄姊妹，我坚持相信，我做主公，上帝不会亏待我。阿们。我要你们完完全全相信，上帝他的大能大力在我们里面，所要成就的事是超过所求所想，所以不可让别人使你失去他的应许，不要让别人 拿走上帝的应许。希伯来书十三章八到九节，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，阿们。你们不要被那什么诸般怪异啊的教训什么勾引了你，勾引了去，因为人心靠恩德坚固才是好的。我们不要被那些古古怪怪的人影响，他们有什么教导怪怪的看法，我们不要去听他的，我们听圣经的，我们听上帝的，阿们。所以我们对上帝的应许，对上帝的话语，我们坚持相信，抓紧紧的，我们绝对不放弃，不管他是大风大雨，树倒下来不倒下来，有水灾不水灾，上帝一定是好的。我对他有完全的信心，我对他是感恩的，我里面永远是得胜的，阿们。所以一粒的球会不会飞，不是看颜色，是看球里面有什么。所以你今天是得胜还是失败，不是看外面有什么，而是看你里面有没有信心。你里面有上帝，有信心，你会飞就是会飞。哈利路亚，管你在什么地方，你就是在上面。所以约瑟就是这样，在做奴才的时候，他在家里面管整个家，后来到监牢里面去，他也管整个监牢，后来呢，在埃及的国家，他还是管整个国家。他小的时候在家里，也就是最疼爱的，会飞就是会飞。我求主帮助我们，一艘的船会浮就是会浮，风浪大小就是会浮，有一个漏洞的话，没有风浪它照样沉。所以我们不要有漏洞，阿们。所以我们必须相信有兴盛的时刻，我们的一生就是要越来越兴盛，我们要大大兴旺起来。信心是大有能力的，相信上帝的无限要在我们身上成就大事。约翰三章，约翰三书第二节，亲爱的弟兄啊，我愿你凡事兴盛，身体健壮，正如你们灵魂兴盛一样。我们大家一起读好不好？读大声一点，这节圣经的这么好，我们不读不可以。来，预备，请。你是兴盛的，阿们。你凡事都兴盛，不是说我们不可以低头，我们要抬起头来，荣上加荣，阿们。在最逆的情况，在最痛苦的情况，我们还是有上帝的荣耀。不管风雨多大，我们是兴盛的。哈利路亚，阿们。无论多大的风雨，我们都是能够抬起头来，因为我们的力量是从上帝那边来的，是从我们的信心来的。弟兄姊妹们，我们今天信靠主的人是有多大的能力在我们里头，我们一定要抓紧紧的。所以每一天提醒我们自己，我是兴盛的，我是得胜有余的，我是有力量的，我是蒙福的，我有盼望，我有爱心，我有信心，我得胜有余，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，我凡事都能做。哈利路亚，问题越大，我们宣告的越大声，你就会飞得越高，上帝的荣耀，上帝的作为就可以彰显在我们的生命里头。哈利路亚，阿们。你看啊，很重要， 我们的信心啊，足使上帝做他的事。看见没有？我们有信心，上帝就可以做事。好，所以信心就像种子，当你心里相信的时候，他必成就你所信的。这句话很重要，这个种子在你里头。那么好，当你心里面相信的时候，那么这个信心就要成就很大的事，就是上帝就给行事。如果我们没有呢，当我们凭眼见的时候怀疑上帝的作为，就失去他所应许要成就的事了，什么都没有了。原来信心、怀疑、凭信心、凭眼见，是在乎我们的决定，是在乎我们怎么样建立我们自己。我求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弟兄姊妹们，今天我们要站在红的那边，不要做下面灰灰色的那个，对不对？大家一起读好不好？来，一别来，信心就像种子，当你心里相信时，他必成就你所信的，按照你的信成就给你。阿们。我的妈妈有一天呢跟我说，她说，儿子啊，她的一个孙子，我妈妈有照顾一个孙子，就是我哥哥的儿子，那么要去读书没有钱，因为我妈妈那个时候付着我的学费，他在菜巴萨卖菜、卖咸鱼、卖螃蟹、卖那些拉拉杂杂的，给我读书读四年。本来他退休了不做了，因为我读书，他就支持我四年。多了一个孙子出来要读书，他说怎么办？我妈妈，我永远会记得，他说，我叫你的哥哥支持，你哥哥跟我说没有钱，现在我要祷告。我妈妈说这句话，现在我要祷告，让他不但有书读，在读书的时候还要工钱拿。我妈妈不懂得有这样的学校，那么他就讲这样的话，让我这个孙子去读书还要工钱拿的，你明白吗？不但不用还学费，还有 pocket money 给他。果然就过了几天，他找到一个学校，在 Tractor Malaysia 在里面读书，读完他的 engineering， 一边读书一个月还有几百块钱，还可以买一架很漂亮的 camera。 我妈妈就是这样告诉我，所以我告诉你，我的妈妈很有信心，他就是活给我看，在上帝面前，这个信心的力量是非常大的。我求主帮助我们每一个人，让我们在主的面前能够有突破。所以你的突破是从信心开始。大家一起说，信心大，能力大；信心小，能力小。没信心，所以你要大还是要无？大声一点可以吗？你要大吗？太没有力了，不够大声。大家说，我要有大的信心，成就大事。感谢赞美主。弟兄姊妹们，如果我们教会要增长的话，如果我们这一群的人没有大的信心，教会是不能成长。如果我们今天要看见上帝的恩典慈爱领到的话，我们今天需要有大的信心。所以我今天有一个梦想，这是我在上帝的面前要宣告的，我们芙蓉生命团契的弟兄姊妹都是大有信心的。没有反应，还是不够热烈。 大声一点，哈利路亚！圣信心大，能力大；信心小，能力小；没信心，没能力。 我们的教会要增长到几千个人，阿们。如果我们大家没有信心，怎么能够成就呢？对不对？对不对？好，我给你们看一些的照片，你看到什么？啊？你看到空地，对不对？再看一下。屋子，哦，看到书，多德宽，你看到什么？我要看看多德宽有没有看到东西。如果多德宽也没有看到他，我就没有办法了。多德宽有看到什么？啊，多德宽看到了，他说他看到 community center， 我们的教会将来在那边。你看。你说全部是草哦，是啊，凭眼见。所以我要告诉大家，那是我们要去的地方。阿们。好，那么我给你们看比较好看一点的东西。我已经去到处找了，那么这个是 sports complex， 你看里面可以容纳很多人，对不对？看见没有？看见没有？ OK， 所以你看我们要看见成千上万的人可以在那个地方聚会。现在呢只是一地的种子将在这里，如果我们在这里的种子不会长大没有力的话，这一些永远是梦想。所以我要你刚强起来，你们在任何的事情上你就要说我要有信心。所以见证很大，上帝的医治，上帝的释放，上帝解决我们的问题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。有这一些的见证，我们就可以吸引人来，吸引更多人来，吸引更多人来。所以都是有信心的人，更加有信心的人是信心建造起来的，不是用钱建造起来的。教会是用信心建立起来的。你可以说阿们吗？你们听 这些的话呢，我就求主帮助我们。那这个我已经去看很多地方，看他们怎么样做，看他们怎么样来处理事情。我们要建立一个地方，好，几千个人可以在里面聚会。我们家里面有老人院，老人家最喜欢的了。我们家里面有孤儿院，小孩子最喜欢。我们家里面有神学院，爱侍奉的人最喜欢。我们家里面有啊、这个餐馆，喜欢吃东西的人就喜欢了哈。我们家里面有运动啊、这个运动场，那、喜欢运动的人都会来。我们家里面有很多很多很多很多的设备，那么这些都要成为一个很大的福音的工作。求主帮助我们，让2015年的信息深深的在我们的心中成为一个种子，一直的建立起来。我们今天没有时间浪费，好好建立我们的信心，让上帝成就他的事。阿们，阿们。好，我讲几句很重要的话。老人院，我有一句的话讲，很多人说哈，把孩子放在把孩子把爸爸放在老人院里面啊，不孝， 不孝，这个孩子不孝，怎么可以把爸爸妈妈放在老人院呢？啊，家里面受苦呢？是不是？我们不是这样。当老人家、年轻人来看的时候，他们说：“哎，你呀，快点把爸爸放这边拿，你不把爸爸放在这边拿，你真的是不孝。”听懂吗？如果不把你的爸爸放在这边，你就是不孝了。就是我们的地方充满基督的荣耀，充满基督的爱，不是在里面等死，乃是在里面可以活在荣耀里面。阿们，阿们。上帝的恩典慈爱要随着我们，所以我要求主帮助我们。今天晚上我要大家信心建立起来，所以我们有一个很大的意向，从哪里开始呢？从我们内心深处的信心开始。所以我们再来啊，你的突破是从信心开始。大家站起来，我们一起来大大声的讲，好了没有？信心大，能力大，好不好？我们多讲讲讲讲五次，好不好？信心大，能力大，我们不要讲小的，那个讲的没有用。预备，来！ 信心大，能力大，信心大，能力大，信心大，能力大，信心大， 拍手！哈利路亚！我告诉你们了，你们讲的不够力，不像有信心。信心大，能力大，信心大，能力大。我们说信心大，能力大，预备来，信心大。再来，信心大，能力大，信心大，能力大，再来，能力大，信心大，能力大，最后一次，信心大，能力大，拍手，荣耀归给主耶稣，哈利路亚。弟兄姊妹们，上帝为我们所安排的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，我们今年就是这样相信，我们永远就是这样相信。我们要看见上帝在我们的教会成就极大的事，我们每一个人都要起来宣告，我们的上帝是伟大的，我们的上帝是有能力的，我们也是有信心的。阿们，哈利路亚！再一次拍手，把荣耀归给我们的主耶稣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我们来唱这一首歌，主啊，我要合你的心意。唱的时候，等一下我们要每一个人，我们一起来祷告，为着我们新的一年来祷告，求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有信心，让我们大家都要被挑旺起来，都要刚强起来，不要做一个不冷不热、软软弱弱的，我们越来越兴盛，越来越刚强，越来越有能力，越来越有信心，越来越得胜。阿们，哈利路亚。 我不愿在石头侧身，必胜你是无尘，多少机会已流失，已经不能再看淡，何生是你，何生是你，这是我心所求，愿主坚定我心志，使我合神心，合神心意， 合神心灵，合神，我们举起我们的双手，这是我心所求，愿这坚定我心志，是我合神心， 再来一次合神心意， 合神心意，合神， 我们举起我们的双手， 这是我心所求，愿这坚定我心志，是我合神， 再来一次合神心意， 合神心意，合神心意，这是我心所求，愿这坚定我心志，是我合神心， 是我合神心意， 是我合神心。 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主啊，我们要合你的心意，我们白首归荣耀给你，主啊，你的大能大力要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彰显出来，主啊，我们要成为一个大有能力的子民，我们是有信心的，我们是有能力的，主啊，我们要宣告得胜，我们宣告得胜，主啊，你为我们所预备的是我们眼睛未曾看过，耳朵未曾听过，想都没有想过的，主啊，我们今天要得到的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，主啊，求你的灵要大大的运行在我们的教会里头，主啊，你的灵要大大的运行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，让我们靠着主看见你自己的恩典慈爱随着我们的脚中，我们有疾病的得到医治，我们有问题的问题的解决，我们受捆绑的得自由，我们有苦难的得喜乐，我们有挣扎的有平安，我们被蒙蔽的能够看见，我们迷路的我们有真理，主啊，我们在你里面一切的好处都不缺，荣耀主的圣名，奉主的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，哈利路亚，我要你呢转过去三五个人祷告，为你自己的这一年祷告，好不好，来转过来，我们教会我们要学习，来转过去，牵手牵着手，三五个人，三五个人为你自己来祷告，求主来帮助你，等一下呢我们为病人祷告，来，哈利路亚，开声祷告，哦，为你的新的一年祷告，祷告，求主帮助你，祷告，祷告，一定要开声祷告。刚强起来祷告，哦，大声的祷告，哈利路亚，哦，主啊，主啊，哈利路亚，是的，拉巴嘎利亚，拉巴嘎利亚，哦，是的，拉巴嘎利亚，拉巴拉巴，是的，拉巴嘎利亚，拉巴拉巴，哦，是的，拉巴嘎利亚，拉巴拉巴，拉巴，哦，拉巴拉巴嘎利亚，拉巴嘎利亚，拉巴拉巴。 哈利路亚，最后一分钟，哈利路亚。哦，拉巴卡亚拉巴卡斯卡拉拉巴，拉巴拉卡西。哦，哈利路亚。哦，哈利路亚，主啊。主啊，当我们手牵手的时候，我们求天父你帮助我们，加添给我们信心，加添给我们力量。主啊，我们今天晚上我们知道说，主啊，当我们里面得胜的时候，我们外面就得胜；我们里面刚强的时候，外面就刚强。主啊，我们要在你面前宣告，你是伟大的主，你是大有能力的主，你为我们所预备的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。所以主啊，我们宣告得胜，我们宣告我们有力量，我们宣告我们是蒙福的，我们宣告在这新的一年里面，我们凡事兴盛，我们要在你的面前领受你的福分，领受你的祝福，领受你的慈爱，领受你的恩典，让我们自己都领受到许许多多的时候，我们周围的人都感到惊讶，原来在耶稣里面有这么大的力量。主啊，求你帮助我们，加添给我们信心，帮助我们天天祷告，加添我们天天宣告得胜。主啊，求你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内心深处做感动、启示、奇妙的工作。你的恩典丰富要随着我们，无论我们是在苦难当中，是在问题当中，是在任何的情况当中，我们都要宣告我们是有力量的，我们是感恩的，我们是蒙福的。荣耀主的圣名，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拍手把荣耀归给我们的主耶稣，哈利路亚。